心。 节是合家团圆的时候，也是朋友同学相聚的时候，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会借着春节大假的机会重新聚首，是否还会唱起上大学时经常听的那首老歌呢？老狼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记得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，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天天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是很多朋友难以忘怀的老歌，清灵欢快，仿佛雨后的天空澄澈又明媚。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长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看